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、哦？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那杜清风等伸伸手了，仔细观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哎呀，这个佟麟的确不含糊，小伙子有能耐，招法惊奇，变化莫测，身手偷足都有独到之处。这也就是我杜清风、马宝善、焦宇等等等，那不挨揍等什么呢？他们差的太多呀，即使贫道也得多加注意呀。想到这，他剑术加紧，佟麟打着打着发现杜清风剑招惊奇，但是没看出杜清风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仅此而已。佟麟心中想，哈哈，闹了半天的神剑也不过就是如此啊、刚才把我唬的真不轻，这回啊我可心有底儿了。但又一想，别大意，别骄傲，我师伯一再叮嘱我，骄傲必败呀，我还要攒足精力对付劲敌。因此佟麟就把翻天360度神跃的招数施展开来，二臂齐摇，光滑缭绕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双腿，俩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一眨眼120多个回合，这时间就不短了。有时候佟麟发动猛攻，双月招数加紧，往前一跟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杜清风逼得滴哩哩乱转，不住的往后倒退。有时候杜清风一抖了膀子，剑术抓紧，往里一进攻，佟麟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多远去，两个人就吊在一块儿了。 把一旁观战的大喇嘛看的都傻了眼了。一边看着大喇嘛，一边心里想：我的天，幸亏我这道兄来得及时，不然我早死多时了。这佟林真有能耐，他能跟神剑打这么些招数。哎呀，双月果然不含糊。我就这么在旁边看着，不行，这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，不如我也加入战团，来个双战佟林。他想的还挺好，吩咐手下人到屋里的把双戒刀给他取来了，雪花钢刀。这对双戒刀分量加重，一柄刀都20多斤。他往左右手一分，在旁边喊了一嗓子：哎，道兄，佟林果然厉害，非一人能敌，兄弟不才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压倒他冲上来了。佟林一看，心里十分不痛快。佟林心说：干什么？你们攒鸡毛凑胆子，人多势众，俩打一个好吗？哦，这就是云台三大神剑，这就是大喇嘛佛，你们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真叫人可发一笑。佟林这话还想说，还没说，杜清风急了，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剑里夹脚，哐这一下，正踢到大喇嘛佛屁股上，一脚把他蹬出来。喇嘛佛一说：你怎么叫佟林打花眼了？你怎么不踢佟林，你踢我呀？其实杜清风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你多余，你帮什么忙？你那两下能拿出手去吗？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？我杜清风的跟头我栽不起，你纯粹是坏事的母子，你不干好事，哪壶水不开你提哪壶。这个话的是心里想，没工夫说，瞪他一眼全代表了。马宝善好，溜须没成，还挨了一脚，嘴撅多高，只好请双刀在旁边接茬观战。再说杜清风跟佟林打到150个回合没分上下，杜清风有点挂不住。这个我要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我们军师大帅，我怎么说呀？本来我跟大帅就不和，盖天第一手谈天谈桂林，我们谈大帅就瞧不起我。这玩意儿我跟他一见面，他不定得怎么损我呢。再说我那两位师兄，无形大剑莫欺雨修，云台大剑燕普，更得损我呀。我栽跟头是小事，我给云台三剑丢人，我怎么出这大喇嘛庙？想的是牙关一咬，加紧进攻啊，把压箱底的神剑施展开了。什么叫神剑？钟馗25路，唰一变招，钟馗剑往外这一施展，佟林呢架不住了。怎么该怎么说怎么说，佟林是有能耐，分跟谁比？跟杜清风比的一块儿，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，你就差这一点儿，那就不行啊。那就是一个冠军，一个亚军呢。因此佟林就觉得有点吃力和手忙脚乱。 杜清风一看，你怕钟馗剑？哈哈，佟林子，你要怕就行了，贫道那绝招有的是。我早知道你对钟馗剑的剑路不通，我早使唤就好了。今天我就叫你死在这种剑路之下。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两个人的能耐啊，差不了许多。假如按100分计算，杜清风是满点100分，佟林也是9999，差这一点儿就不知得花费多少年的心血，下多少年的苦功能撵上。即使下了苦功，能不能超越人家也很难说。佟林就多少吃了这么一点亏，那就相比之下显得虚弱了。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耳边啊似乎有人说话，声不高，听得还挺真。佟林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你何不抛月亮剑？杜清风一点都没听见，那佟林听得挺真，就像打电话告诉他是书中代言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佟林耳音差了，非也。这是暗地之中有位高人给佟林提醒，这高人使用的是一种绝活，叫千里传声法。您听这名，千里传音，直送的佟林耳骨，外人听不见。那位说你别瞎扯了，还有那种能耐？哎，您别抬杠，这也是一种特异功能，世界之大，有想不到的事，没做不到的事。哎，单说佟林听完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，如梦方苏。对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我光顾使双月了，我腰里还别着把宝剑，这是我师伯庄道琴所赠秋风落叶扫，我怎么不使唤呢？我白学了。今天正是紧要关头，干脆我使用使用吧。佟林想到这儿，精神为之一振呐，马上抖擞精神，二臂齐摇，双月就下了功夫了。打着打着，冷不丁，佟林把双月扔出来了，撒手月。其实这门招里头没有。这就叫抛月，奔杜清风的面门双月就扔来了。啊，照两道闪电刮着风就到了。杜清风无论如何没想到佟林能把兵器扔出来，就一扔，心说怎么了佟林，疯了，不打了，把鹰手家伙扔出来，什么毛病？往旁边一歪脑袋，用宝剑往外一拨了。他光顾拨了双月了，佟林就利用这个空隙，这个空当，撩大衣，摁崩簧，嘎当长浪，把宝剑拽出来。他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啊，乃是宝中之宝，在这个院子里头唰啦就打了一道利闪， 这个宝剑怎么这么亮，夺人的耳目，使人睁不开眼睛。佟林拽出宝剑，一根步就到了杜清风近前了，双手捧剑，搂头便劈呀！招架了！那佟林也是个机劲儿，抛月拽剑到近前。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两秒钟，就这么快。杜清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佟林腰里还缠着宝剑，刚把双月拨了出去，就觉着眼前电光一闪，一道冷风奔脑瓜来了。杜清风是大惊失色呀，哎呀，往旁边一捂了脑袋，真有功夫。要是没功夫，脑瓜搬家了。他这一捂了脑袋还慢了点，佟林宝剑来得太快，把杜清风头上戴的柳木道冠、头发、肉皮全给骗下来，咔嚓，炒肉拉皮儿，这个肉皮啊像烧饼那么大，还挺薄，上头带不少头发。这杜清风脑上的血噌就冒出来了，哎呦滋溜，抱着脑袋是转身就跑啊。佟林这一宝剑削上，一人砍中了，人把他脑袋砍下来了。后来一看他跑了，哦，这才看明白，把道观砍落。佟林心中暗喜，真是转败为胜，暗中感谢师伯，心说师伯呀，要不是您传剑之恩，焉有我的命在。赶紧把宝剑上的血迹蹭净，缠在腰里，下腰捡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怒目看着大喇嘛佛。喇嘛佛怎么没跑呢？傻了，原来他以为杜清风得赢了，眨眼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杜清风扶伤逃走，大喇嘛佛顾此吓呆了，张着大嘴在那块拉着挨打的架子动不了地方。佟林瞪了他一眼，马宝山，哼，你纯属是小人的勾当，本应当找你算账，算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今天我饶你一次。说着话带起双月是拂袖而走。马宝山以为佟林得找他算账呢，哎，没有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一直看佟林走远了，他精神头这才振作起来，叫小喇嘛赶紧打扫战场，看看看，把那道观捡起来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师傅，这是肉皮，把那皮也留着，一会儿把我师兄找着，看看能不能给贴上，那玩意能贴得上吗？这都吓懵了。马宝山看佟林走没影了，这才派人去寻找杜清风，包扎伤口啊，看看伤怎么样。哎呀，他们不说，话分两头，还说佟林出了喇嘛庙，脚底跟踩棉花似的，什么原因？累了，这心呐、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了一个，这才发觉内衣全都湿透了。可是佟林纳闷儿，一边走一边想，谁告诉我的呢？ 什么人给我提的醒呢？让我抛月亮剑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师伯庄道琴，肯定是他。他教给我的招吗？吧嗒吧嗒滋味，回忆回忆这个声音又不像。我师伯的声音我还听不出来吗？这人我没听过他的声音，可是谁呢？他在什么地方待着呢？我怎么没见着人能听见他的声音？这是什么功夫？佟林是疑惑不解呀。可刚回到家里头，弟子们就迎上来了。师父回来了，师父回来了啊，回来了回来了，家有什么事吗？给您道喜，雍亲王回京了，刚才派大总管何春来找您来了，您不在，何总管就走了。哦，马上更衣。佟林一听雍亲王回了北京了，哪能不去看看呢？就这么佟林换好了衣服，把头发梳理梳理，带着一大帮徒弟离开家，赶奔雍亲王府。好嘛，一进雍亲王府啊，佟林就站住了，没敢往里走。什么原因？再看王府的前面，大轿一程挨着一程，战马一匹挨着一匹，外边戒备森严，全都是卫队。一打听，京里头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八大朝臣，听说雍亲王进京了，都来拜会来了，净当大官的。佟林一想，我充其量就是个教师，我是个奴才，干脆我等等吧，等这些人都散散，我再给雍亲王请安。他呢就躲到门房去了，带着徒弟们在这候信，一直等了大半天呢，才发现这些官员陆续散去，上马的上马，上轿的上轿，上车的上车，都走了。您看见没看见？嗯，权势啊！雍亲王是国家四皇子，尽管当皇上的对他有看法，他爹对他并不喜欢，但是他身份在那摆着呢，雍亲王啊，那叫亲王啊，世袭罡替啊，哪个当官的不得给打溜须？雍亲王这一进京，就这一上午接待了好几百人，其中有100多溜须的，200多拍马的，还有60多抱粗水的，还有100多捧臭脚的。到这儿来串个门有好处，雍亲王嘴唇一动狠，那就能升官。雍亲王要看不上你，一瞪眼回家抱孩子去了，好一好命没了。所以这么多人来看雍亲王，等都散去了，佟林一看差不多了，该我的班了吧，规整衣服，带着小弟兄赶奔书房。进书房一看，还有个官没走呢，这官挨着雍亲王坐着，正在促膝谈心。他一看这官身上穿的官服，二品大员的服色，二品大员呢，在那清朝那时候，那官叫长安大了，正二品呢，国家的命官。这人长得白净子面皮，比雍亲王的个还猛着一点，高颧骨，缩腮，尖下壳，漠然小胡子溜光赞亮，